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翻嚟第三次啦，有一样嘢，原来我两次都唔记得讲咗讲，好重要，好重要就系记得提大家要交月费。今日咧就8月25号啦。咁咧就距離係即係今個月嘅月底咧，就應該仲有6日，咁一個禮拜啦。咁就選舉咧就11日，係咪啊？咁大家就要即係利用呢一個禮拜，就盡量咧就去支持我哋。咁當然啦，而家我講同阿毓民講嗰個效果就一定唔同嘅。咁但係都希望咧，即係大家睇睇而家我哋嘅情況，毓民咧就做到病埋啦，係咪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而在这个即是呼吁 的同时呢，我们都说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听，就应该是上个月的月费，即是交今个月是破了我们台有史以来的记录。 嗯， 即是这一两这几个。 多谢各位支持。 多谢各位支持。那我相信后面那个原因也都看到呢，就是即是现在这个抗争的情况呢是相当之处于一个相当之恶劣的环境之下。每一日其實你都不能夠預計，跟住嚟緊會發生啲咩事情啊？有啲可能係 pleasant surprise， 可能即係開心嘅，但係都有啲係你意想不到而會令到你措手不及，係嘛？咁我哋而家都有呢一個咁嘅精神去面對呢個問題嘅。咁先牽涉到呢樣嘢，我今日會即係講一講一個比較新嘅消息，咁但係留翻最末段去講啦。咁頭先我哋提到嗰個養林狗咬春袋嘅問題咧，咁我有個例子嘅。咁大家又記得咧，就今年年即係二三月嘅時候咪補選嘅， 嗯， 咁就兩陣對完啦，咁咧就阿天琪咁同埋阿周浩鼎啦咁樣嚇，咁當其時新東嗰個選區咪即係群英進出嘅， 嗯， 唔係我企留咗去，即係當選個鬼樣我翹，咁咧就而家咧最新感動民調嗰個即係發展就咁樣喎，現任嗰四位新東嘅議員好可能全部落馬。 真的冇辦法嘅喎， 呢啲算唔算養狼金牙春袋？ 呢叫做叫咩？ 呢度就係叫養狼金牙春袋， 即係好難形容俾你聽。即係啲泛民主派永遠都係咁啊！即 係嗱，我哋講呢個就唔係話即係阿毓民踩場呢個節目咧，係要講呢樣嘅，代表葉寶成講。我而家係從泛民嘅立場去講呢樣嘢。 其實嗰時嘅觀察係 代佢哋講。 其實嗰時嘅觀察都覺得咧，其實個個團隊都唔係好。即係好用力去幫 啊！唔係啊，嗰時用力掃啊天琪噶，你睇 唔係啊！我嗰時幫代表普羅，即係搞成個沙田一帶咁嗰啲街站嗰啲咧，你會見到，其實你見到嗰啲裝腳係未出曬， 未出曬嚟嘅。 即係佢哋擔心就係今日你阿台長，你今日而家講呢、這個呢、這個 就係當其時已經擔心到呢個養狼狗嘅問題啦。 票送我出去攞唔翻翻嚟噶嘛？ 咁而家係咪攞唔翻 咧？我真係覺得攞唔翻。 我都有啲咁嘅擔心攞唔翻，即係加埋即係咁人哋表現又不過不失啦，即係議會上啲 唔係喎，我絕對唔認同呢個講法喎。 投開嗰啲 泛民嘅標準，啲泛民支持者嘅標準， 有個青靚白淨揀，我都揀個青靚白淨先。 你都係啦，你都青靚白淨啊！ 咁我有個更靚仔嘅黃毓民喺前面啊嘛，哎呀！ 呢句就你先講出嚟，我就一定唔會講嘅。 呢個真係要講，即係日日落街就讚佢靚仔，佢同我講我咪真係好靚仔，我真係吹佢唔著， 佢真係信嘅。 咁人言可畏啊嘛，咁啊日日落街啲阿婆就講：哎呀，真係靚仔啊！咁我企喺側邊，咁我點咧？咁我都唔知情何以堪。咁啊，即係講緊新東嗰啲咧，講當年即係當時補選，我都留意咗一樣嘢，即係阿楊岳橋個票數其實就偏低咗啲啲，我所以覺得佢哋即係有心係蓄意勒住少少。 唔係呢個時候都有解釋嘅，時候都有解釋嘅，即係有啲解釋就話、是：哦，嗰啲票去咗梁天琦嗰邊咯，即係部分咯。咁有一紮就新嘅，即係你可以咁解釋。但係即係而家就出現一個局面啦。嗱，佢哋就唔敢講，咁於是乎咧，我就即係一個好人，我好同情佢哋，我哋將個心底話喺呢邊喺度講出嚟。咁呢個就叫養狼狗咬春袋，楊岳橋就係狼狗。咁而家有四個候選人，即係四個現任新東立法會議員嘅春袋就俾人咬緊， 咪抵過一票滅兩黨啦！呢、這個講 一票滅兩黨啊， 一個人滅四個人， 一票滅四黨， 仲抵呢個嚇，係啦。 咁其實呢啲有機會落選嘅泛民議員，其實各有各自己嘅罪孽咯，又唔可以全部怪曬楊岳橋呢個人。 系，唔系咁你讲啱。 我成日都讲讲法，即系今日都好大，呢听完都好大感触嘅。即系民主党成日都讲，即系人哋嚟分佢啲票，即系听得多其实几硬意。啲票唔系真系你噶嘛，你自己嘅票数不断咁下跌，咁系你箍唔住你嘅票啫。黄毓民嘅票都上上落落噶，系咪？即系咁都怪唔通怪你咩？系咪先？今年少咗票唔通怪你啊？你真系搞嘢嘅真系，边有啲咁嘅讲法噶？ 唔系，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参选人啦，你即係抽空嚟講，跳開呢個黨派立場，你覺得楊岳橋係咪道義上有站出嚟講？嗱，你哋而家我九票啦，你都投翻。 佢都驚輸嘅，佢都驚輸嘅，因為經歷咗即係公民黨經歷咗湯家驊嗰件事件之後咧，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公民黨嗰個信心會大量下跌。即係今次係即係楊岳橋做出嚟個勢，就好似泛民聯合推薦嗰個嘅候選人嘅時候，將佢嗰 唔係而家我睇落好似真係楊岳橋到依家都係即係聯合 喺泛民咁樣噶嘛， 泛民喺個區嘅 共主咁樣 咯。咁其他嗰四件就大鑊啦，真係 唔係冇計啊！因為嗰個論壇表現真係較為差，即係 邊個？ 可唔得名噶喂？ 唔係，我講話，即係我哋見 證其他 黨嘅， 其他嚇， 即係都係白鴿嗰啲候選人個表現差， 即係做 ICAC 嗰個咪以前， 做 ICAC 嗰啲，個論壇表現真係唔係太好，咁搞到要阿媽湊仔咁樣去選舉論壇，就真係唔係太過令人信服。咁所以即係冇計，你嗰個律師就想辯才，就真係辯才反應又係一流嘅呢個阿楊生又即係唔好，即係唔係話咩？咁但係比起你哋而家派出嚟嘅候選人質素，佢真係高啲。 唔係，但係我即係個人嚟講啦，即係我抽空嚟講啦。咁我覺得道義上佢就應該出嚟嚇。 佢唔敢講自己夠票啊嘛，屌殺死佢咁 啊！咁唔使講夠票嘅，咁嗰陣時 還點還咧？嚇唔好還呢區還翻2000俾你，點分佢自己佢而家佔自己票邊度嚟？ 呢個還2000，呢個還3000，計翻曬以前嗰誒還翻翻曬 佢自己都唔知邊度還。唔係 因為你搞到有人好大鑊啊！而家 唔係我 有人要喺個 YouTube 上面出嚟講，我唔係。我感動民調唔係零㗎咁樣。 我覺得咁樣 唔係 YouTube 係 Facebook 嘅 live，Facebook 係咪？我都 即係公民黨永遠有一個好有趣嘅情況，佢每年選舉咧都會喺一個區裏邊咧吸得太多票，而害緊四隔離嗰隊聯隊。我估今次呢個情況咧都好大機會喺新東能夠再次出現啦。 因為呢個2004年港島嗰一役嘅血淚教訓， 新世嗰次啱啱未發生咗上次。 呢個就係自從2004年嗰單嘢，佢哋好似得出一個結論：寧教我負天下人，都教天下人。 係咁，所以你而家你公民黨好硬淨㗎。即係上 咪好穩陣嘅， 好硬淨啊！哇，佢直情咧，即係嗰啲感動民調咧，佢直情好似啊邊個梁美芬啊、阿蔣麗雲啊嗰陣咁樣喎！哇，長期真係哇，真係一個唔覺意攞兩隻都得喎，真係嚇！咁最大鑊就係攞兩隻又唔夠，攞一隻又可以 Q 死咗人。咁啊，真係我覺得道義上其實楊岳橋出嚟應該就嗱。 誰個給2000個給2000 怎麼還呢、我想了很久怎麼還 否則呢就我覺得公民黨會一世背負這個即 是、他們又不說公民黨戒他票呢喂，呢個咩講法咧？ 唔係心裏邊咁講嘅，唔敢 講。你出嚟講啊嘛！ 唔係佢哋點同 英文界啲？ 佢哋點同我哋啫？我哋真係心裏邊又係講嗰句講嗰句，係咪唔應該講嗰句嗰句都講埋出嚟？咁但係你知啦，即係正人君子係咪啊？深思熟慮咁好多嘢就唔輕易講出口噶嘛。咁我哋呢個節目其中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做嘅時候咧，我就好為人着想嘅，我就將佢哋嘅心底嘅説話咧，同大家去分享。咁希望咧就呢個節目咧，即係佢哋唔聽嘅話咧，你識得佢 share 俾我哋。呢一節咋？呢一節第二節佢哋唔啱聽嘅。OK， 咁係呢部分啫。嗱，第三即係去到呢度咧，咁有一個即係我哋以前都冇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去到呢個階段，我覺得都應該講出嚟啦。即係一個即係涉及到我哋嘅一個事情嚟嘅。咁大家又記得咧，就喺即係兩三禮拜之前咧，咁啊梁天琦咪即係俾呢個大公報記者滋擾嘅。 哦，係啊，係。 咁據我哋台嘅工作人員咧反映翻俾我聽咧，嗰名大公報嘅狗仔隊記者咧，事實上係曾經喺我哋嘅台嘅樓下徘徊。 嗯， 嚇、啊！咁我想開佢名，因為我覺得去到呢個階段，即係理論上咧，佢同阿梁天琦同佢嗰事情已經過一段落噶啦。但系咧，我喺度咧想做一個呼籲。你即係呢狗仔隊同阿天琪嗰個糾纏咧，我覺得即係喺而家最少我睇到啦，就已經係嗰段落嘅原因就係天琪都唔選，係、嘛？咁你要繼續滋擾佢，你實際上你都做唔出嗰、那個政治效果出嚟嘅。但係咧，如果呢報紙無論係大公報或者其他咩報紙，你想透過狗仔隊去滋擾 My Radio 嘅任何一個節目主持，包括黃毓民，包括我，或者其他節目主持人咧，我只會同你講一句，係得不償失。從嗰個道德新聞道德上邊嘅角度嚟講咧，呢、這個已經唔係一個狗仔隊正常嘅偵察行為嚟嘅，即係佢已經去到一個滋擾，令到你好煩。而做出嚟唔係純粹為咗有啲咩特殊報導嘅目的嘅。嗱，舉個例啦，譬如話，即係天琪嗰啲我哋唔講啦。譬如話，鬱敏佢而家淨係做選舉啫嘛，冇咩做嘅。咁你跟住佢，你喺隔離都跟到噶嘛。 唔使佢 Facebook 咁清楚，睇佢 Facebook 好清楚佢做咩，就晏晝食埋嗰餐都影埋俾你睇。 係啊，整埋俾你睇嘅。至於我咧，其實好簡單啫。我一日就做嘢，一日就圖書館，再其他就做運動嘅。咁你就唔好去諗住咧，透過呢啲咩狗仔袋去揾到一啲乜嘢嘅所謂負面嘅材料。我就冇選嘅，咁你做我負面嘅材料，就純粹係令到呢張報紙或者你個雜誌嘅封面賣唔到自己啫，冇人識我係邊個嚟嘅。至於其他有參選或者呢啲名氣比較大嘅、比較高嘅呢啲公眾人物咧，你而家係再做呢啲嘢咧？已經係完全冇嗰個政治作用，冇嗰個新聞作用喺度嘅。你唯一可以你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呢啲報紙佢有啲 agenda 喺度，佢唔係一定話要做到你咩，佢會令到你覺得好煩，令到你做一啲行為出嚟，係佢可以做一啲負面嘅宣傳啊。咁呢啲負面嘅宣傳，其實我哋咁多年我哋經歷過嘅，做埋頭版啦，係嘛？你看看有人 call 出嚟啦，喺台灣啊，鬱敏同阿馮偉光嗰、那個，我被捕嗰、那個，有咩效果到依家？ 有咩近路？我睇都睇唔到 喎。有人拎翻出嚟，咁佢又講話，咁而家你睇到邊個即係點樣？邊個點樣？馮偉光做啲咩出嚟咯？引咗出嚟咯。咁呢啲就人拎翻出嚟啦。但係我話俾你聽就係、是，佢做到嗰個效果，只係嗰一日嘅啫。就咁簡單，嗰日有個報紙有個頭版，就淨係做呢樣嘢啫。除咗呢個之外咧，你係完全冇人記得呢件事。咁所以如果你話哦，你針對天琪啊，因為佢即係一個新興嘅一個政治 icon， 咁呢件事已經過去嘅啦嚇。更加特別喺選舉完咗之後，其實成個政治嘅生態，成個政治嘅形勢係出現一個重新嘅組合。至於其他人，你去做呢樣嘢， 在新聞道德上面是完全沒有基礎，甚至我們講去講是做衰整行 的名字。至於那個實際的效果，就是你那個記者本身，我從一個從事了新聞行業三十多年的人去跟你講，這些工作是不值得做的，特別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你回到去是被一條大陸佬指指點點，就算我現在不講，你心裏面都可能屌緊你老母，不過你就是為了那萬幾蚊兩，即是萬皮幾兩皮嘢，就真的做這些事。那在以前呢，你真的搞這些明星啊，搞這些演員啊，搞這些邊個邊個呢，其實就即係整個社會都是看下算的。但是你現在去搞到呢，是一個正在冒起的年輕人，已經開始有人跟你計數了，係嘛？你睇到嗰個後面嗰個影劇啦。如果你話搞埋我哋嘅話咧，咁我就可以話俾你聽，你係成個名譽掃地，係冇人會再睇得起你。咁我講咧就好純粹係一個好善意嘅忠告嚟嘅啫。咁原本我都唔知嘅，咁但係咧就呢度有即係同事話俾我聽，咁佢係事後咧佢認得個人，個人咧。即係透過呢個新聞嘅即係報道之後咧，佢原來一個人咧曾經喺我哋樓下咧就徘徊過一段頗長嘅時間。咁、我希望咧，你當其時做或者你日後做咧，即係你去到呢件事嘅結束，你只係一個目標。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咧，我必須喺度警告你，你如果繼續有呢啲咁嘅行為喺我哋呢、這個即係錄影室。或者我哋呢条大厦下边去做同样嘅嘢咧，我哋一定系透过法律处理。如果法律处理唔到，我哋会再谂其他方法。个原因就系因为呢个系一个正常嘅广播同埋新闻，即系呢个政治评论嘅平台。如果我呢个平台系受咗咁多嘅打压以外，你仲加埋呢啲咁嘅狗仔堆嘅滋扰咧，咁我就可以话俾你听。你不是得罪緊我哋咁簡單，你得罪緊成個 My Radio 嘅支持者同埋聽眾群。咁係咪有少少牢騷啊？ 呢、這個真係我對於網台生態都仲係要了解一下，唔會有頭獎你喎。即係不過成個即係，唉，即係身為政治人物，大家成日講咩吃得鹹魚抵得渴，但 係唔係咁佢咁講，佢話你係 public figure 啊嘛，你公眾人物啊嘛。 但係唔等於你 唔係，但係公眾人物唔等於唔係喎，但係公眾人物咧，你譬如話嗰、那個即係類似 stalking 啊，你跟住佢，咁呢個咧即係大家仲可以個喺個灰色地帶啦。但係你而家當其時嗰個處境唔係嘛，你就搞佢嘛。咁我要講一樣嘢，馬醫生，即係頭先即係廖偉我講，如果我頭先我唔想講啊嘛，你唔好搞到我啊，即係你唔好對即係對。用類似對阿梁天琦嗰個情況對我啊，咁我一定個反應一定唔同咯嚇。 係啦， 冇嘢講啊。 唔係咁啊，我哋而家我腦滿腦子都是選舉，我哋每日就係籌帳嗰個街站啊，剩嗰啲啊，所以真係。啊，咁啊，即係上次鬱敏喺呢個踩場呢個節目就同我哋講，喂，唔夠一日唔夠三十個街站，真係打我屎忽，即係所以我屎忽都即係好彩呢幾日都保得住啊！多謝各位嘅支持啊！咁啊， 打啫， 哇，佢都知攞咩打，咁啊、所以但呢幾日真係要同大家呼籲一下，即係你知我哋即係我哋，因為我哋開街站就好中意喺日間嘅時分多嘅，因為點解呢，真係生活喺區裏邊嘅街坊、市民翻工、放工、食緊飯、買緊餸嘅時候，我希望嗰個時候佢時間多少少，我哋可以捉住佢同佢傾下偈，即係講多兩句。咁所以即係，但係我哋即係好依賴我哋平時即係上次見到我哋一班好精壯嘅實習同學。咁但係佢哋喂好啱啱好咁不幸咧，就全部即係讀緊大學，就去咗處理大學嘅嘢啦。 開學啦，就嚟開學。 係啊，所以佢都要翻學㗎，係咪先？ 咁所以即係red 啊嗰啲。 冇錯。咁所以好希望即係呢幾日啦，甚至即係其實仲有十零日啫，大家可唔可以拜託一下，去到九月四號之前，每人一個禮拜幫我哋一兩個鐘頭啊！即係我 唔係咁老實講，而家其實而家義工要夠唔夠咧？ 唔會夠，因為我哋選緊五區。 嗱，咁有啲會有疑問啦。嗱，去到而家都得嗰十日，咁做落去仲有冇用咧？ 唔梗係有用啦，一票就一票噶嘛。呢個問題我哋成日講，未知道嘅我哋繼續講俾佢聽，知道嘅大家告訴大家繼續去，係咪？咁我哋街站只會一路一路繼續多落去，我哋要接觸越嚟越多嘅，呢個先係我哋宣傳嘅效果嘛，唔係網上打飛機啦，講咗好多次，係咪？所以我哋街站希望下個禮拜開得更加多，但係真係需要大家嘅支持。所以如果你話我翻工之前有一兩個鐘頭幫得手嘅，唔介意一個鐘至個半鐘，我哋已經十分足夠，所以希望大家打聯絡我哋地區辦事處，咁我哋電話咩23092809啊，大家打過嚟留個名，我哋職人專人接聽呢個電話同聯絡大家去幫手，我哋開下街站，亦都真係大家嚟緊27號啦，唔使講啦，你聽得呢個節目嘅，我哋假設咗你就會出嚟㗎啦，基本上 係。我仲要講埋啦，就譬如去街站嗰啲咧，其實大家如果經驗豐富啲，你要知道一樣嘢嘅，就係、是。你純粹咧派咗張單張俾佢咧，佢可能即係攆下手就劈咗嘅。 嗯。 咁喺咩條件之下咧，你派咗張單張之後，你係可以有機會，甚至好高機會會攞到個票咧，就係佢肯同你可以同你傾偈。 未，基本上你問下佢啊，我哋即係我哋嘅做法就是、啊，我哋黃宗文團隊嘅，你知唔知今年鬱文有參選啊？ 嗯。 我哋今年講。即係全民修改基本法喎，中文議會裏面鬧啲官員啊，即係對抗梁振英啊呢啲，你有冇睇過啊？咁問佢，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有留意嘅，即係支唔支持你一回事，起碼佢對你嗰個人有印象，呢個鬱文嘅魅力所在。OK， 所以你唔使以為講兩句就大家覺得鬱文冇做嘢，係嘛？電視、網上睇片、新聞，大家會見到。所以我哋平時落到街，除咗話俾人聽鬱文有參選。因為真係有啲人真係唔睇報紙，你知啊？喂，你有冇見過？ 唔係你唔好話有啲人睇唔睇報紙。事實上咧，睇報紙嘅人咧都唔係會即刻吸收到入邊所有嘅。 唔係當然佢會見到你啦，見到你。 而家成個問題咧，大家會覺得好奇離奇嘅。 嗯， 係好有啲人係唔知鬱文參選嘅。 咩？個問題係你嗱，即係講好多次啊！啲建制派真係壟斷，叫壟斷。嗱，我哋講喺一個情況，大家見到啲街上面啲海報，喂，你唔好以為好容易貼啊！近排喺網上鬧緊啲咩貼海報風波呢啲，我哋唔好喺度講，等人哋解決完先。咁啊，大家爭位貼，好正常，係咪？大家點解就喂你會考慮點解建制派會貼得咁多 咧？唔係你就呢頭啦，而家喂你見到咧係佢哋貼到喎，我哋貼唔到喎。 你知唔知咩原因啊？兩個原因，一俾錢。 嗯 二，喂，你知唔知有啲商户同我哋講，我哋唔係唔敢幫你貼啊？不過貼完之後，如果貼佢話，如果我哋貼其他，佢去報食環處話我哋有老鼠曱甴啊！咁啊，呢招呢招絕，呢招哪吒真係冇得講，呢招真係哪吒兼好絕，係咪？ 嗱，呢個要， 但係你又捉唔到佢證據，你去舉報佢， 呢啲又係， 我哋又不想置個商户嘅安全於不顧， 又係選舉主任啦。我認為我 係嘛？ 我覺得， 所以大家。我哋盡 嗱，我再講一次，就係咧，即係呢個亦都我親身嘅經驗嚟嘅。就算喺呢一區啊，即、就、係、是、我哋叫做我哋嘅錄音室嘅周圍啦，我哋一張鬱文嘅海報都見唔到。 其實我哋有人行過問，逐間逐間問過，咁有啲好心嘅同我哋講，或者有啲就話唔得啊，佢個乜乜乜裝腳俾咗好大壓力啊，一唔嚟啊，全班人唔嚟幫襯我，喂，用呢啲斷人生計嘅講法，邊有得救啊？係咪先？即係我哋心諗，唉，即係有時鬱文砸到落嚟，我哋都係咁講啊，不想俾人散套金嚇。咁我哋都照同佢咁講過，喂，大佬貼唔到嘅喎，你冇問啦、啊。有時唔係嘅，你唔明白商户嘅壓力，一個小市民面對極權嘅壓力，唔係個個可以行出嚟。 唔係咁，佢如果佢。不是有這些這的把炮都不是今時今日這樣是吧你看看通街都是他們的海報的 我覺得是給錢給得很厲害這個你沒得說了 但是可以乘機拉票的 我們有跟他談其實有些是會支持我們的係啊，即係佢有，即係嗰啲檔主唔支持，嗰店員係會支持嘅。即係嗰日我哋，我同啲佢哋去食飯嘅，就呢啲實習啱啱開完街就去食個飯。佢嗰度咩成個街市好得意嘅喎，咩海報都冇人貼嘅喎。跟住我懷疑呢個係共識啦，好奇怪，即係成個街市冇海報嘅可以。跟住但係佢哋一見到我哋就哇，你哋選舉喎，係、哎、我哋你支持者嚟㗎，我哋會投㗎啦咁樣。咦，我覺得即係又未必咁咩喎？佢哋見到你就會主動去問你嗰啲咧，就一定係投硬你㗎啦。所以我哋最緊要咧落多啲街都去。 其實咧就如果以即係鬱文啦，或者甚至到葉普成啦，佢嗰個支持度咧，如果你能夠有足夠嘅時間，唔係講緊好長嘅，講緊兩分鐘，好多時嗰、那個即係佢意識到而家你香港嘅問題啦，特別係呢個所謂2047年嘅問題咧。他是會投票給你的這個我絕對有充分的信心但問題就在於什麼呢而 家呢個即係選舉嘅義工嘅數目，甚至可能個監票嘅數目都唔夠。 嗯 係咪啊？即係所以咧，就令到咧，即係冇一個好充分嘅接觸面去說服呢啲選民。咁但係咧，而家距離選舉嘅時間仲有即係十日啦。咁我覺得咧喺度咧就好想大家，即係如果你係葉寶成嘅支持者，你係 My Radio 嘅聽眾咧，你盡量利用你自己現有嘅空閒嘅時間，去喺街頭上邊去幫我哋去傳達我哋嘅信息俾選民，以至到去說服佢投票。咁呢個過程咧，你唔好睇到就係、是、啊，我純粹派一張單張。如果有咁嘅足夠嘅機會，你去同佢傾一兩句咧，事實上呢個係相當之強嘅把握嚟嘅。你同佢傾一兩句，佢感受到嗰種情，即係呢種咁嘅感情，同埋呢度咁嘅資訊咧，這個投票嘅意向咧，其實係好能夠改變到。 係啊。 咁我強調嘅原因就係因為咧。譬如而家喺特別係呢幾日啦，咁喺網上就洋洋發啦，係咪啊？你又屌我，我屌你咁樣。咁大家就計唔好浪費呢啲精力喺呢啲事情上邊。你喺個網上，如果你即係講緊，就算而家葉寶成嘅支持者都好多嘅。咁但係呢個唔等於呢啲係轉化到成為一個選票嘅效果噶嘛。 嗯。 所以就唔好沉溺喺呢一啲咁嘅口水戰上邊。好啦，就算你講得唔好聽，即係呢啲反葉寶成嘅贏咗，咁但係呢個永遠唔會喺個選票上面反映出嚟嘅。 嗯， 只係你心理上你會覺得啊，感覺得好啲、嗯、啊，你感覺好似嚇、啊、我哋好似即係點樣。但係真正嗰個戰場咧，係一定喺街頭上面。 嗯 街頭嗰個戰場唔係我中意講乜啊，射你幾個出嚟就搞掂，係你個同一個人佢就握一隻手。 嗯， 你用一兩分鐘嘅時間，甚至長少時間。去講俾佢聽，而家香港係發生緊啲咩事情？淨係呢樣嘢先至能夠改變到而家呢次今次選舉嘅結果，否則咧，我哋就唔知道嗰個後果係點樣啦，係嘛啊？因為你未來呢幾個月，你香港究竟發生咩情況啊？選舉完之後，這個即係特首嘅選舉戰又開始啦，係嘛？往後咁樣跟住又可能發生好多事情。咁無論個選舉即係結果如何都好啦，其實我哋跟住咧亦都要唔可以放鬆，係要面對緊另外一次可能嚟緊一個政治嘅大嘅衝擊， 係 咪啊？咁就今日咧就即係好多謝阿馬醫生啦。咁我知道你都好辛苦噶啦，嗱，所以我都喺度爆我即係秘密啦。佢嚟嗰陣時個樣就好謝嘅，咁我話俾你聽，鬱敏唔喺度咧，你千祈個樣唔好謝。一定咧，又好似食咗藥咁樣，咁啊，所以提一兩次咧就嗨嗨地嘅。 好，咪好多候選人咧出選嗰兩壇之前，真係記得提佢食藥，即係所以大家咁講。喂，大家記得講最後一句啦，8月27號禮拜六下晝3點，尖東八洲年紀念花園，各位支持者、呼朋喚友，嗰時見，到時見，好嗎？ 禮拜六見， 好。 各位九龍西嘅街坊、九龍西嘅選民，大家好，我係當區嘅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新的一届立法会选举，我会继续参选争取连任，而且我们还联合热血公民香港复兴会组成葉寶成的参选联盟，五区都有派人参选。除了九龙西是毓民争取连任之外，九龙东就是黄杨达去参选，新界东就是陈文博士参选，新界西就是郑松泰博士参选，港岛区就是郑锦满参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葉寶成的五区联盟，五区当选，我们会进行这个公投制宪，修改基本法。而这个修改基本法呢，是由香港人来修改。根据基本法第159条，修改基本法的门槛是非常之高。首先要由立法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和港区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向这个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基本法。然后再由人大常委会去修改。这个门槛是太高，而且没有香港人的参与。而我们提出的主张就是香港人直接参与修宪。在2010年我们曾经搞过五区公投，这个五区公投就是说由香港人去决定香港政制的前途，2012双普选。结果因为民主派的拖后腿，建制派的杯葛，令到那次只有50多万人去投票。